说瑞林羊奶降价，我还生气啊！这不是降价，是厂家返利10000盒，我们免费返给大家，才做到的一套10盒690块钱的活动。 这划下来一盒才69，无论是相比专柜258，还是咱们一直的直供价99，不就是降价吗？一盒就便宜了30，一套便宜300，买的多，降的就越多呀。嗯， 我不愿意说降价，是因为呢，咱们的瑞林羊奶品质没变，和您原先买到的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包装，一样的新鲜日期，一样的婴幼儿制奶标准，所以啊，羊奶的成本一直在上涨，根本不存在降价一说。如果不是返利的这一万盒免费搭送给大家，怎么可能说有划下来每盒只要69呢？ 嗯，但是这一万盒返利是全国广播渠道，活动是说没有就没有，所以大家听到就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前所未有的折算价格，69元一盒，690盒，能连喝5个月，每天一杯，只要4块钱，就能喝到纯度高、含钙量高、营养丰富、好消化、易吸收、老少皆宜的瑞林羊奶了。电话是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嗯，是的，这两天呢，咱们接线的员工都是没办法按照正常点吃饭的，核弹部门呢也都在加班加点，因为呢订单基础实在是太大了。大家非常清楚，瑞林羊奶99一盒是一直没变过，这次呢一下子降到划算69一盒，囤货那就是实打实的省了钱，任谁都会打电话呢，全都靠抢的。不过呢，这也说明了啊，大家呢对于羊奶认可，对瑞林认可，对健康的追求， 对环境压力、饮食作息等等都导致亚健康的人群增多，喝奶呢是最直接的补充营养的方式。中国人都知道啊，人出生的第一口粮食就是奶，而羊奶被叫做完全营养品，当中含有的多种的营养元素，关键是现在除膳技术也好，羊奶的味道特别香醇，不吃羊肉的也能接受。大家赶紧趁着690元十盒前所未有的价格活动，强烈建议新朋友一定要试一试，因为只有自己试了，身体的改变才能看得见。 目前呢，4007106108，4007106108电话呢也出现拥堵了，打电话的朋友非常多，如果遇到占线，请您耐心排队重播。看到宋女士订购2套，说自己懒得烧饭，外卖吃得多，偶然的一次接触了瑞林羊奶，一次一包很舒服，就坚持了1年多。今天呢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活动，69一盒简直不敢想啊。0018的杨叔叔是新朋友，说自己刚刚算了一下，划下来才4块钱一天，根本不贵，主要呢是看中了钙的含量高。 是的呀，瑞林是高钙的，每100克含钙量就高达了640毫克，这年纪大了，骨含量流失加快，一定要特别注意。我家邻居吴奶奶就是因为一个踉跄还没摔呢就骨折了。 哎呦， 这大热天的动不能动，还要人伺候，可遭罪了。 所以说啊，平时的功课就要做好，喝奶啊是个长期的过程。现在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一套10盒带回家才690块钱，能喝5个月，5个月之后您看一看，比一比，是不是不一样了。总之呢，身体是需要您自己去做好养护工作的。 好了，4007106108，4007106108，电话还在沸腾当中。活动最后的一分钟时间了，感谢到最新刷新的手机尾号95140028，6473，还有2051这几位朋友啊，都是订购了2套20盒。因为我们是10盒起订，20盒封顶，这次政策实在是太大了，99元一盒秒降到69元一盒，这一盒就便宜了30，一套就便宜了300，2套就便宜了600， 是 算都能算得出来，所以必须要做限量。 家人喝呢会消化得快，可以找其他人一起拼，如果是自己喝不用担心保质期，我们有寄存的政策，就是随喝随取，但是现在享受到的是最大的优惠力度，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最后30秒，再把政策告诉各位，现在拨打4007106108，瑞林羊奶不用专柜258一盒，也不用以前的直供价99，直接一步到位，690块钱10盒， 对， 单盒划算69，推荐历史上从未有过，活动随时会取消，大家听到千万别错过，4007106108，4007106108。好了，最后时间留给各位，4007106108，4007106108。

憾的是，汉武帝大型工程建设的同时，除了在全国各地留下许多文物古迹之外，神灵并没有下凡来给他长生不老的仙药。汉武帝的这一生啊，登高封山做了，出海求仙做了，亭台宫观更是勒紧了裤腰带建造了。可是除了看到几个可疑的大脚印之外，连神仙的影子都没见着，着实做了冤大头了，是得不偿失。但是汉武帝却乐此不疲呀，人家乃是堂堂一国之君，整个天下都是人家的，老百姓种地经商做买卖干啥挣的钱都得给人家纳税，交的税都是人家自己家的，那还不想干啥就干啥，人家乐意呀，你怎么着啊。而在求仙的过程当中呢，汉武帝和公孙卿是斗智斗勇，他们之间的对决那也是笑料百出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我宁愿知世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几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话说有那么一回，汉武帝巡视北方朔方郡，一向匈奴示威，途中经过乔山，听说皇帝的陵墓在此，汉武帝就前去祭祀。祭祀完毕之后，汉武帝这才突然觉得不太对劲儿，于是他就问公孙卿：你不是说皇帝没死成仙了吗？怎么这儿会有他的陵墓呢？这对公孙卿来说就是在考脑筋急转弯，他脑子一转就回答说了：皇帝骑神龙登天成仙以后，群臣十分想念他，就把皇帝的衣帽等东西埋在这里，这只是皇帝的衣冠冢而已。汉武帝若有所思若有所悟地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将来朕升天成仙以后，群臣们恐怕也要把朕的衣冠埋在茂陵了。汉武帝竟然对神仙痴迷到了如此地步，当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也正是因为对求仙的执着，汉武帝在生命即将结束的征和四年正月，心有不甘的他最后一次来到东莱，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年迈的他发出了悲壮之声：还想再活500年。然后选择了班师回朝。时年三月，汉武帝听从大臣田千秋的劝谏，停止求仙活动，罢黜全部方士，求仙活动终于是画上了一个句号。由诗为证：昔时渔获为方士所欺，天下哪有仙人，尽妖望耳，结识服药 才可少病而已。求仙访神的这个事儿，这算是告一段落了。那再来说说他后宫的那点花花事儿吧。前面已经说了，汉武帝的第一任妻子叫陈阿娇，他们的结合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当年的王志正是依靠亲家长公主的关系，最终在汉景帝的后宫三千佳丽当中色压群芳，打败了丽妃这样的强大对手，做了皇后。也正是因为这样，汉武帝上任之后，知恩图报的他马上就封金屋藏娇的陈阿娇为皇后。可是好景不长，风流倜傥的汉武帝很快就对相貌平平、才智平平的陈阿娇产生了审美疲劳，结果在对卫子夫的惊鸿一瞥之后，立马移情别恋到这位绝世美女身上来了。陈阿娇失宠，卫子夫受宠，陈阿娇自然不肯善罢甘休，结果两个人在后宫上演了决战大戏。戏的结果大同小异，一开始没站稳脚跟的卫子夫被陈阿娇强有力的组合拳打得晕头转向，毫无还手之力，在冷宫隐忍地度过了一年多以后开始了反击。结果积蓄了力量的卫子夫越战越勇，只打得陈阿娇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话一点都不假。最后陈阿娇没有选择束手就擒，而是选择了垂死挣扎，想利用歪门邪道的巫术来杀死情敌。但结果邪不压正，卫子夫没被巫术弄死，他自己反倒死在了巫术上。陈阿娇一死，卫子夫毫无悬念地顶替了他的位置，登上了皇后的宝座。当然，陈阿娇之所以在这场后宫的争斗当中败得如此凄惨，除了长相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能为汉武帝生个一男半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卫子夫的肚子却很争气，得到汉武帝的雨露之后马上就怀了龙种。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在汉武帝心中的地位自然水涨船高。陈阿娇被彻底打入了冷宫，退出后宫之争以后，风光的卫子夫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接连为汉武帝怀了三个龙种。不过呢，都是弄瓦之喜。也就是这样一折腾，汉武帝都是年近三十的人了，居然还没有看到自己的宝贝儿子降世，心里边那个着急呀。正在这时，卫子夫的第四胎来了。这一次，卫子夫一举打破了生女儿专业户的惯例，为汉武帝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刘据。面对这个千呼万唤使出来的龙子，29岁的汉武帝脸上笑开花了。29就是爱得太久的缘故啊。对男人来说，还有什么比初为人父更值得高兴和庆祝的呢？也正是因为这样，刘据七岁那年就被汉武帝封为太子，史称立太子。这个立是暴力的立。与此同时，汉武帝还在太子宫中造了一处博望院，供太子读书学习，派专人对太子进行教育，什么公羊春秋，什么谷梁春秋，这些高深莫测的东西往一个小孩子的脑袋里边灌，可见汉武帝对刘据的期待 和成才之心。可事实证明呢，尽信书不如无书。小小年纪的刘据就被这些知乎者也所累，长大之后成了一副弱不禁风的文弱书生模样，跟汉武帝的威武阳刚的期望值正相反。俗话说，小时聪明，大时了了。太子刘据因为越来越了了，渐渐的就被汉武帝疏远了。太子刘据的失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太子母亲卫子夫失宠。时光在变，岁月在变，卫子夫也在变，他的绝世容颜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流逝。就在他感叹青春和容颜一去不复返的时候，汉武帝马上就把卫子夫打造成了陈阿娇第二。卫子夫之后是王夫人，王夫人却是个红颜薄命之人，汉武帝对他的爱还没够呢，他就到阎王那儿报道去了。王夫人走后，李夫人成了汉武帝的新宠。当然，汉武帝宠爱卫子夫的时候，爱屋及乌，重用了卫子夫的弟弟卫青和外甥霍去病。结果这两个人不负汉武帝的厚望，多次在打击匈奴的战场上立下了赫赫战功，真可谓名利双收。汉武帝宠爱李夫人之后，同样也是一样的，他极力打造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想让他成为卫青第二。可事实证明，李广利扶不起来呀。除了在对付大渊等小国上偶露峥嵘，在三次大规模对匈奴的军事行动上，作为主帅的他都是无功而返。最后一次更是因为急于赎罪立功，结果犯了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最后当了叛徒。那下面先来说说汉武帝为之轻狂的李夫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吧。李夫人有大名鼎鼎的丈夫和兄长，自己却没能在历史上留下姓名。不过没关系，名字就是个符号，我们知道李夫人这个符号代表的是一个风华绝代的美人，这就够了。西汉前期的皇后皇妃有好多都出身卑贱，汉高祖刘邦是一个流氓出身，他老婆吕后是流氓婆子就不用多说了，汉文帝的老妈薄太后是个私生女，汉景帝的老妈窦太后是选秀入宫的民间女子，汉武帝的老妈王太后也出身平民，而且入宫之前就嫁人生子。汉武帝的第二任皇后卫子夫原本是平阳公主家的歌女，李夫人的出身比卫子夫还要低，她是个娼女。在古时候的娼和妓含义跟现在不尽相同，娼女是只卖艺不卖身的，妓女才是全身心奉献人民的服务业工作者。李夫人的长项是跳舞，而且长得明眸皓齿，十分的养眼。但是汉皇宫里边美女如云呐，商品关系是供大于求，美女就贬值得很厉害，想入皇帝的法眼那可不容易。红颜一老，难道要等到空杯妾吗？怎么办？有道是朝中无人别做官。李夫人很幸运，她有个好哥哥，她的哥哥叫李延年，也是个艺术人才，会填词谱曲，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国家一级演员，享受特殊津贴的，在宫里边担任职务 直接为皇帝服务。李延年利用职务之便，就替他妹妹做起广告了。那广告词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了：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汉武帝平日所接触的女子无可计数，不过就是有几分姿色的，在那么多美女之中也失去了光彩，更没有一个能赶得上王夫人。此时卫子夫年纪大了，王夫人早就死了。汉武帝想再访求绝色佳人以慰床帝之欢，可是一直都不能如愿。现在听到李延年的歌词，触动了潜藏已久的心事，不禁叹息：世间哪有如此绰约的美人呢？李延年一听这话有苗头，赶紧向身边的平阳公主使眼色求助。在影视剧当中，大汉天子，平阳公主是个美丽善良、温柔可人的完美女人。但是史书当中的平阳公主却是一个皮条客，给她青史留名的有两件事，一件是给武帝拉皮条，另一件是嫁给了大将军卫青。她是汉武帝一母同胞的姐姐，因为这个，所以她对自己弟弟喜欢女人十分的清楚。平阳公主的府上豢养了众多美女，都说女人善妒，平阳公主不养面首养美女，给自己不自在，难道是为老公偷吃提供机会吗？非也，这些都是钓金龟的饵。汉武帝的首任皇后陈阿娇是一个悍妇，仗着老妈是武帝的姑妈，并且势力庞大，就有点不把领导当领导，动不动的就使小性子发脾气。汉武帝的思想十分苦闷，于是就到姐姐府上散心。平阳公主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赶紧招呼姑娘们接客，十八般技艺全都用上。结果卫子夫引起了汉武帝长时间的注意，于是乎汉武帝以如厕为理由，在卫生间里就把卫子夫搞定了。男人在风月场所都舍得花钱，皇帝也不例外。汉武帝赏赐平阳公主千金，当天就把卫子夫接入了皇宫。后来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卫子夫毫无悬念地升为汉武帝的第二任皇后。而李延年向平阳公主使眼色的时候，魏皇后早已经年老色衰。十几年过去了，平阳公主仍然保持着资深皮条客的职业修养。她不失时机地向武帝推荐了李延年的妹妹。陛下有所不知，延年的小妹就是这样一位倾国倾城的绝世佳人。汉武帝的心中就是一动，心动不如行动，他立马下命召李氏入宫。不久李延年把他妹妹带进来，汉武帝一看果然漂亮，更重要的是还能歌善舞。汉武帝心中欢喜，二话不说就纳李氏为自己的贵妃。从此汉武帝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人从卫子夫转到了李氏，文武百官皆尊称李氏为李夫人。李夫人的肚子也争气，不久就怀孕了，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汉武帝封为昌邑王。自从汉武帝专宠李夫人，所有的宫女无不艳羡嫉妒， 一天汉武帝去吕夫人的宫里，忽然就觉得头痒，于是用李夫人的玉簪搔头。这件事传到了后宫，人人都想学李夫人的样子，头上边都插了玉簪，一时间是长安御驾翻倍。可谁知道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李夫人入宫短短的几年，却不幸染病在身，没多久病入膏肓，直到卧床不起。汉武帝很是难过，亲自去看望她。按理说病中的李夫人应该很高兴才对，汉武帝的到来，李夫人却来了个一背负面，拒不相见。理由是，我已经病得这么久了，容貌变得相当丑陋，实在难以面见皇上。我只求一件事，皇上，请好好照顾我的儿子昌邑王及我的兄弟。汉武帝怜悯地说了，夫人病得这么严重，恐怕难以治愈，你为何不当我的面提出请求呢？李夫人回答，女人不修饰好自己的容貌形体，是不能面见夫君父辈的，妾身不敢以懒散丑陋的容貌来面见皇上。汉武帝说，夫人只要肯见我，我就赏赐你千金，并对你的兄弟封赏高官厚禄。李夫人就说了，封不封高官在于皇上您，并不一定要见我的容貌。汉武帝非要见一见，被逼急了的李夫人侧身往里就哭起来，最后汉武帝一点面子都没有，来了个拂袖而去。李夫人的姐姐知道这件事儿，就责备她，您作为贵人，怎么可以不面见皇上再嘱托兄弟的事儿呢？为什么对皇上这么无礼呀？李夫人就说了，我之所以不要见皇上，就是要让我的嘱托能够照应我的兄弟更有牢靠啊。我现在都已经这么丑了，不像过去那么漂亮，他一定会唾弃我的，到我死后他还能提拔我的兄弟，关注我的儿子吗？不久李夫人去世，事情的结局果然不出李夫人所料。李夫人拒绝面见汉武帝，非但没有激怒他，反而激起他无限的痛苦。他将李夫人不但用皇后之礼安葬，还命令画师把他生前的形象画下来挂在甘泉宫。以色事人者必以青春与美丽付出血泪和代价，直到色衰而爱迟，爱迟则恩绝。古往今来，这就是那些绝世而独立佳人们的悲惨命运。从这一点来看呢，李夫人无疑是做到了最好。后有汉武帝作《落叶哀蝉曲》，只为怀念李夫人。罗袂兮无声，雨迟兮沉声，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一语重窘。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于心之未宁。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再见吧妈妈，再见吧妈妈，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行装已备好，部队要出发，你

最近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年终大促最后一波，这个羊奶粉的特惠确实划算。 对呀，一点没错。你想想看，之前呢一直推荐的都是99块钱一盒的价格，现在每盒便宜了30块钱，只要69，这电话想不火爆都难呐。 但是大家打电话也是有顾虑的，比如就有人问了，你们价格低了，奶的品质没变吧？你们价格低了，生产日期还是新鲜的吧？ 大家多虑了，我们做促销其实说到底为了拉口碑，如果做不好的品质岂不是得不偿失？所以您放心，都是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都是最新的生产日期。那么690块钱一组10盒，划算到单盒只要69的特惠呢，只在这么几天，听到就赶紧来占据优惠。 是的，您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我们是送奶上门，您看到了满意再来付款。其实呢，瑞麟已经在广播推广了几年时间了， 对， 我们的老会员不说多吧，几百万肯定是有的。大家信赖瑞麟，喝进肚子里的奶制品啊，我们一定要负责到底。 是的，从养羊开始啊，天然放养，吃青草，喝泉水，听音乐，做运动，让羊儿体质更好，挤出来的奶呢品质更高。然后呢就是制奶，奶的纯度跟口感就是衡量的标准。 是， 那么瑞麟羊奶放置一会儿呢，可以产生一层奶皮，自然是好奶，而且奶香浓郁。 所以呢，从我们推荐开始啊，我们就见到太多太多朋友更换家里的奶制品，换成了瑞麟。带着这些责任，我们一定把质量放在首位。再来说到本次的价格啊，这个价格呢叫4年一次，因为啊推荐了几年的时间，69一盒，确实这么大的降价福利我们从来没有做过。 对， 您听到的最多的就是瑞麟羊奶又涨价又涨价了。 是的， 这听到一次降价实属难得。 对呀，4007106108，大家都纷纷的订购囤货，说啊这么划算，我一定要多买一点。 那就对了。 跟您再说一下啊，我们每个人每个号码只限购2组，如果大家要的多，只能够发动家里人一起来订购。 对， 然后呢是可以寄存的，随喝随取，保证新鲜。4007106108，4007106108。好，提醒各位，此刻电话处在满线当中。 来看看尾号是6248的朋友说，瑞麟羊奶呢我喝了快一年了，以前觉得羊奶有膻味喝不惯，后来试过啊确实是不错，现在你们降价到69一盒，这一杯不就是4块多钱吗？那我肯定要多买一点。还有3186的朱阿姨说，我今年72岁了，去年下雨天摔了一跤，肋骨骨裂，后来我就很注意钙质的补充，选择瑞麟，我可是对比过这个钙含量的。 是啊，其实大家喝奶制品啊，就是一种简单快捷的补钙方式。你看咱们的瑞麟羊奶，每100克就有640毫克的钙质，除此之外呢，还有上皮细胞生长因子、乳清、乳铁蛋白，多种的维生素、蛋白质，多种营养元素。以前呢，咱们做99一盒，也是300克15袋的独立包装，可以喝半个月的时间。那么现在一年一次的年终大促。一组10盒只要690，这每盒啊只要69块钱，一盒呢就便宜了30块钱，您买的越多当然就赚的越多。 没错了，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活动一旦结束优惠立马取消。 是的， 所以呢4007106108听到就赶紧来拨打。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除了营养纯度高，好吸收易消化之外，还有添加了植物甾醇、长寿元素硒、益生菌，科学配方，滴滴醇香。 是的，活动还有最后的30秒钟，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年终大促仅此一次的降价优惠，690块钱一组10盒，可以喝5个月的时间，划算到每天一杯只要4块多钱。四块多钱呢，就是啊坐一趟地铁买2份报纸的钱。但是今天在我们的活动当中，可以带回家有丰富营养的、好消化、易吸收。没有人群的限制，提醒大家本次降价到单盒69的活动会随时取消，所以大家听到就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如果遇到占线，您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重播，因为咱们很多会员有收听广播的习惯，肯定知道金钻配方的瑞麟羊奶69一盒的单价那是几年前的价格了，所以啊现在降到69，大家都是几组几组的在订购。4007106108，4007106108，一年一次的年终大促，一组10盒瑞麟羊奶只要690块钱。最后一点时间留给各位，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郭云，知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随着时光的流逝，皇太子刘据一天一天爱恋，卫子夫一天一天失恋，汉武帝是一天一天的眷恋。汉武帝眷恋卫子夫的原因是他的容颜一天比一天苍老，眷恋太子刘据是因为他越来越不累己。汉武帝认为刘据不累己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是才能不如自己。汉武帝小时候就能说出金屋藏娇这样惊世骇俗的话来，从而使得自己在太子争夺战中占据了制高点。而刘据每天就知道说知乎者也之类读书人的话，没看出有其他方面的才华。第二是性格不像自己。汉武帝高大威武，登基之后雄心勃勃的他用武力打得匈奴满地找牙。总之呢，汉武帝处处显示出男子汉的阳刚之气。而太子刘据仁厚谨慎，性格温柔的像女生一样，所以呢，他做中性人绰绰有余，但做堂堂一国之君就显得缺少了一样东西，霸气。当年刘邦恨太子刘盈弱得像一根草，风一吹就会左右摇动。此时汉武帝恨太子刘据文弱得像一只风筝，飘飘渺渺，没有一点安全感。朕百年之后，这样文弱的人能管理好我大汉江山吗？汉武帝发出这样的感叹，这对太子刘据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但当时卫青是国家的军事主席，国家的精锐部队都归他掌管，汉武帝并不敢对外面公开地宣称卫氏母子受到冷落了，而且为了安慰卫氏母子的心，他还对卫青这样说：朕四面兴师无非为了大汉的永世万代，朕打天下，贤明的太子刘据负责守天下，我和太子一内一外是不改变的。汉武帝的话再明显不过了，太子的地位是不会随便改动的。卫青是个聪明人，自然听懂了汉武帝话里的意思，马上就向卫子夫转达汉武帝的金口玉言，这样双方就消除了隔阂和误会。按理说有了汉武帝的保证，刘据应该明哲保身才对，可是他依然我行我素，居然还干涉起汉武帝的事儿来。施行仁政德教，汉武帝执行酷吏严刑，这从张汤等最高司法的所作所为就能够看出来。这样的好处是很好地打击了那些贪官污吏和罪有应得之人， 但负面作用是牵连的人很多。比如说当年陈阿娇巫毒一事，结果牵扯受罪的人达到几千人，真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要沾上边了就活该倒霉。脑袋不开窍的太子刘据见了汉武帝的面，就力劝父皇应该施以仁政，不要重用酷吏，以免误人子弟。第二是以和为贵，汉武帝一生主张以武力解决问题，属于典型的武力派选手，但刘据却是个和平派代表，因此每次汉武帝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刘据都要进行劝说，什么冲动是魔鬼呀，什么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呀，只会劳民伤财，还是与民休养生息的好，尽量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汉武帝同样就是笑笑不说话，结果呢，汉武帝对刘据是越来越遏制，就是厌恶他。元寿五年，霍去病因病逝世，元丰五年，卫青也去了，魏家两个顶梁柱似乎在一夜之间就灰飞烟灭，等待刘据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呢？刘据因为政治观点和汉武帝大相径庭，被他主张打击的酷吏们随着魏氏家族两大顶梁柱的倒塌而浮出了水面。他们对太子忍得太久了，站出来纷纷对太子表示不服，个别胆子大的还进行了反击。吹响和领衔反击太子战的不是朝中的大人物，而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黄门苏文。可正是这些小人物给了温文尔雅的刘据当头一棒。苏文见霍去病和卫青都去世了，卫子夫又因为年老色衰而失宠，一时间豪情万丈，马上就对太子刘据施行了几个小动作。有一次刘据进宫探望母后卫子夫，母子二人因为同病相怜，相谈甚欢，结果是日出而来，日落而归。按理说人家这是叙叙亲情，不关别人什么事儿，但苏文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这里边大有文章可做，就向汉武帝打了个小报告，报告的内容是偷情，这样的标题很吸引人呐。汉武帝一看就忍不住问，偷什么情？是谁偷情？偷情是谁？谁偷谁的情？好在苏文马上就揭晓了答案，太子昨天一天都在皇后宫中逗留，是谁留住了他的脚步呢？想必是那些花枝招展的宫女吧。宫中偷情的事儿，说大就大，说小就小，汉武帝接下来的举动却让人摸不着头脑。他没有奖赏举报人苏文，而是对偷情者刘据进行了奖赏，增调200名貌美如花的宫女到太子宫。刘据平白无故得到汉武帝赏给的200佳丽，他却高兴不起来，原因是无功不受禄。他派人去打听，结果才知道是苏文的小报告所致。刘据对苏文自然是恨之入骨。都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苏文小试牛刀，得到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眼看刘据知道这件事之后，也只能是哑巴吃了黄连，有苦说不出，他胆子就更大了，信心也就更足了。 话说汉武帝这一天病了，派贴身宦官常荣前去请太子过来。常荣早就被苏文拉下水了，他们成立了个小人帮派。小人帮的口号是勿以善小而为之，勿以恶小而不为。本着这样的宗旨，常荣认为这件小事儿应该为之。于是他没进太子府，而是去找帮主苏文。结果两个人一阵交头接耳之后，常荣马上回来，向病榻上的汉武帝打了个小报告。太子听说陛下病了，面有喜色，还嘀咕着。常荣说到这儿，突然就打住了。汉武帝原本病殃殃的脸顿时间是惨白如纸，嘀咕什么？太子好像是说什么老的不去，新的不来，臣不太明白。常荣的话一出口，汉武帝的脸上是青筋暴露，正要发作，却看见太子刘据早已经泪眼婆娑地站在跟前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一切尽在不言中了，真相已经一目了然。结果汉武帝二话不说就把常荣给砍头了，罪名是挑拨离间。小人帮这次非但没有小人得志，反而是被治了，偷鸡不成蚀把米。带头大哥苏文化悲痛为力量，决定再请一个人来助阵。这个人同样是一个小人物，他的名字叫江冲。江冲原本的名字叫江齐，是西汉赵国邯郸人。他因为他的妹妹善操琴歌舞，嫁给了赵太子丹，才得以成为赵王刘彭祖的座上客。刘彭祖是汉武帝同父异母的哥哥，是个谦逊有家的老好人，做事谨慎而内敛，当了50多年的赵王，期间什么七国之乱，什么都跟他牵不上关系。赵国在他的治理之下，欣欣向荣。可是富不过三代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刘彭祖把赵国经营得直奔小康，而他的儿子刘丹却是个典型的败家子儿。刘丹最大的特点就是好色，他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娶了江冲貌美如花的妹妹，守着太子宫里花花绿绿的宫女，还不满足，还经常跟他老爹刘彭祖抢女人。刘彭祖一大把年纪了，也不计较，但是刘丹的胃口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他拥有自己太子宫的宫女，淫乱赵王宫里的宫女，还把目光瞄向了自己的姐姐和妹妹，结果姐妹双双遭到他的辣手摧花。非但如此，就连他自己亲生的黄花闺女也不放过。这样乱伦，那真可谓是大逆不道，闻所未闻。本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则，刘丹乱伦的事儿，除了当事人，别人还是很少有人知道的。但江冲却是个例外，因为妹妹的裙带关系，是赵王府上的座上客，对刘丹的家丑是了如指掌。江冲也不是吃素的，握着刘丹的把柄，马上就进行了赤裸裸的敲诈。今天向刘丹要这个，明天又要那个，总之啊，不是要求升官进爵，就是黄金白银。刘丹也不在乎这些，什么要求和条件都一概答应。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刘丹越来越感到不安。他的不安不是道德和仁义上的过不去，而是因为江冲的存在。不除掉江冲，总有一天会泄露出去。与其被别人握着把柄不放，不如消灭于无形之中。于是刘丹决定先下手为强，想对江冲上演一场毁灭门。在行动之前，刘丹的情报局因为保密工作没到位，结果就泄了密了。被敏锐的江冲听到了风声，连滚带爬地逃跑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江冲跑了，他的家人却没能跑了。刘丹终于把这场精心准备的毁灭门上演得鲜血淋漓，惨不忍睹。俗话说，斩草不除根，必留后患，这话一点都不假。江冲一直往北跑，马拉松结束之后，他就跑进了长安，跑进了未央宫，然后就向汉武帝揭发了赵太子丹的罪行。赵太子丹与其女及同产子奸，就这么一句话，就让汉武帝震怒不已。如此乱伦，国将不国。汉武帝这一次没有丝毫的手软，立马派大军把赵王府围了个水泄不通。结果毫无悬念，一张逮捕令把刘丹给带走了。后面就是走过场了，突审、严刑、招供，最后刘丹被判了死刑。眼看自己的宝贝儿子被判了死刑了，刘彭祖不出手不行了，他向汉武帝求情，甚至表示可以倾尽赵国之力去对付匈奴。总之呢，如果刘丹死了，他也不想活了。最终啊，汉武帝不忍心看着自己兄弟上演喋血门，只好免除了刘丹的死刑，废除他太子资格，永不录用。处理完赵太子刘丹的事儿之后，汉武帝召见了江冲。江冲知道机会就在眼前了，能不能抓住完全在自己。为了让汉武帝对自己留下好印象，他别出心裁地把自己打扮一番，穿上自己设计的纱袍，围着燕尾式的群聚，戴上插着羽毛的步摇冠，加上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汉武帝一见就觉得很奇特。燕赵之地果然多奇事。面试过关以后，江冲接下来就得过汉武帝笔试关了。汉武帝以当时的实证相问，结果夸夸其谈的江冲是对答如流。汉武帝很满意，认为他是个人才，正考虑给他封个一官半职什么的呢，江冲有话说了：“我想出使匈奴。”汉武帝很是惊讶，要知道当时的使者可不好当，君不见苏武少壮出使老大归，19年光阴漫漫，年轻人熬成了老年人；君不见卫律出使匈奴，犹如使命投他乡，最终是客死他乡。这样一件费力不讨好的苦差，按理说很多人唯恐避之不及。于是汉武帝问他，如果情况不妙的时候该怎么应对匈奴啊？江冲回答：因变制宜。意思是事情不可以完全预料，只要因变制宜即可。于是汉武帝命他为使者出使匈奴。江冲的运气很好， 顺利地到了匈奴旅游参观回来之后，汉武帝对他又是另眼相看，就封他做直指绣衣使者。直指绣衣使者是西汉侍御史的一种，正所谓衣以绣者尊崇之业。这是皇帝派出的专使，出使的时候拿着结账，衣服绣着可以调动郡国军队，独行赏罚，甚至可以诛杀地方官员。这是汉武帝为了惩治地方奸猾、办理大案而设置的监察官。江充由一个亡命之徒一下子获得如此尊崇，真可说是祖坟冒了青烟了。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江充当上直指绣衣使者之后，马上就烧了三把火。这三把火让朝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看得见、感受得到火的热烈。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官民知是恶，担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官民知是恶，担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山遥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解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江充做了大官了，新官上任三把火呀。他烧的第一把火就是罚款。汉武帝交给江充的具体任务是督察贵戚近臣们这类奢侈逾制的事情，还有犯禁的事儿。江充知道汉武帝是一个很虚荣的人，非常维护自己的尊严，他就向汉武帝奏请，今后若有人在驰道上犯禁，便要将车马没收，把人送往征伐匈奴的军队。得到汉武帝的同意之后，他就在驰道之上布下了一张黑网，大肆捕捉驾车驶入驰道的车马。汉武帝的姑母陈皇后的母亲管陶长公主也因为误入驰道被江充逮了个正着。结果江充要管陶长公主交罚款，管陶长公主是杏眼圆睁，气冲冲地回答，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江充却毫不手软，以硬碰硬，最终以没收管陶长公主的护卫车马了事。结果这件事之后，江充就对罚款上了瘾了，凡是在高速公路上违章的人和车全都是严惩不贷。许多贵戚子弟因为违反了这条律令，马上被江充拘留在宫门之内，最后只有交上赎罪金才能保释出来。这连年征战的 汉武帝正愁府库空虚，眼看江充敲到滚滚而来的银子，汉武帝是连连称赞江充。有了汉武帝的支持，此后江充更加不可一世。直到这条特殊的高速公路上，从清早到晚上，都能看见他这位绣衣使者的身影。相传贵戚子弟见面打招呼，不再问吃没吃饭，而是问你今天罚款了吗？江充在甘泉池道上又发现皇太子刘据的使者进入了道上，江充就派人扣下车马，并准备交付有关部门审判。太子知道以后赶紧派人向江充赔不是。太子并非是爱车马，而是不想让皇上知道这件事儿，落得管束左右不严的名声，还请江大人多多海涵呐。按理说呢，太子都这么低三下四的向你求情了，你江充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放太子刘据一条生路吧。但这个江充却是个铁石心肠的人，他不但没领太子的情，反而向汉武帝进行了汇报。汉武帝对他这么忠心耿耿大加赞赏，说了做臣子的就得这样，原话是人臣当如是矣。结果武帝马上就升他为2000石的水衡都尉，那可是一个肥缺，掌管着离宫禁院的农田水池禽兽。这江充前两把火一烧之后，那效果是显而易见，大建信用，威震京师。而江充的第三把火是跟苏文一起烧的，这把火不再是小打小闹了，而是准备来实的，目标直指太子刘据。那么江充为什么敢跟太子刘据公然作对呢？这个江充啊，原本就是江湖小混混出身，后来虽然因为机遇把握得好，当了高速公路交警队的队长，但是他江湖流氓的本质非但没变，反而随着权力的增加而增加了。苏文建立的小人帮正符合他的胃口，苏文诬陷不成，为了彻底扳倒太子刘据，不惜让帮主的位置请大哥江充出山。一个有情，一个有义，结果就成交了。小人帮的建立目的就是对付太子刘据，江充做了总舵主以后，自然要替帮里人办事了，太子刘据就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江充上任之后呢，烧了两把大火，其中一把火就烧到太子刘据的身上了。刚烧的时候，江充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只想一手打出自己的名气和声望，结果事情果然如愿，黑了长公主又白了皇太子，他是名声大振，到了如雷贯耳的地步。都说人怕出名猪怕壮，直到这时江充才后怕起来，他一直在思考着，一朝天子一朝臣，太子刘据将来要是登了基，自己还有好果子吃吗？与其日后遭太子刘据的报复，不如一条道上走到黑吧，一不做二不休，和太子刘据火拼到底。另外呢，汉武帝还移情别恋了，因为江山代有美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汉武帝继陈阿娇之后是卫子夫，卫子夫之后是王夫人，王夫人之后是李夫人，而李夫人早逝之后， 又一个集美貌和智慧于一身的奇女子出现了。这个女子名字叫做赵钩弋。赵钩弋的家乡在河间，相传汉武帝一次北巡过黄河的时候，看见河间青紫云气，阴云缭绕，就向随行的方士询问此相主何征兆。那些方士们原本就是滥竽充数的人，就信口开河了，这里的天空祥云笼罩，一定有奇女子出现。对于风流成性的汉武帝来说，这无疑是打了一针强心剂呀。于是他派人挨家挨户地去寻找。在当时没有卫星定位的艰苦条件之下，士兵们不负汉武帝的期待，还真就找到了一位奇女子。汉武帝一看，又惊又喜，喜的是这果然是一位绝世美女，美得连花也会为之逊色，惊的是这位容貌超级美丽的奇女子竟然是个残疾人，她的两只手紧握着拳头打不开。面对这样一位奇女子，汉武帝很是好奇，心想这紧握着的定是天下最美的玉手了。汉武帝忍不住就上前去掰开这美女的拳头，奇迹出现了，那美女没有人能打开的拳头却慢慢地舒展开来，手中紧握着一个碧绿的玉钩。汉武帝是大为惊异，连称妙极。既然是仙愿奇葩，疾病又不治而愈，汉武帝就不加思索地把他带回长安，为他特地在长安城建筑专门的宫室，名为钩弋宫，封赵钩弋为夫人，称作钩弋夫人。老夫少妻，赵钩弋自然就成了汉武帝的掌上明珠了。赵钩弋也真争气，在当年就怀了孕，所有女人都是怀孕十个月就生的，偏偏赵钩弋却怀了十四个月之后才生下一个男孩，命名叫刘弗陵。汉武帝老年得子是乐不可支啊，他说了，听说唐尧帝在娘胎中怀孕十四个月才生，而今赵钩弋的儿子也是怀孕十四个月，简直太奇妙了。借着这个典故，提名赵钩弋的宫门为尧母门。此消彼长，赵钩弋母子受宠的结果是卫子夫母子更加的失宠。江充是个聪明人，自然明白物极必反的道理。卫氏家族已经风光过头了，随着卫青、霍去病的逝去，已经不可避免的是颓败之势。现在既然汉武帝都把钩弋夫人比喻成尧母了，那么他的儿子就是尧了，而尧不是皇帝又是什么呢？种种迹象表明，汉武帝大有在太子问题上废长立幼的动态。也正是因为这样，苏文把第三把火直往太子刘据身上烧，大有不成功就成人之势。这把火直接引出了一个震惊朝野的大事件——巫蛊门。这江充当了小人帮的带头大哥，却偃旗息鼓了，好像在享受帮主带来的兴奋和自豪呢。苏文一看江充迟迟没有动静，心里边就急了，总是催大哥快点动手。每次江充都是不冷不热地回答说等。于是苏文接下来就等啊 在他等待的过程中，他原本含着的脸随着时光的推移而越来越舒展。因为在这期间，朝中又出了两件大事，死了两个人，两个都是复姓公孙的人。第一个人是公孙敖。公孙敖想必大家不会陌生，他就是卫青儿时的亲密伙伴，沙场上一起拼杀的兄弟。他年少时曾因哥们义气，一个人单刀赴会，硬是从陈阿娇宫中将劫持的卫青冒死救出。后来卫青发迹了，也不忘这位拜把子的兄弟，把他也推荐到战场去干大事了。不过他的运气可没有卫青那么好。公孙敖先后四次当上将军，但是每每立一点功又犯一些错，总之将功补过，两相抵消之后，再回首已经被贬为庶人，最后靠诈死亡命天涯五六年之后，才暂时保住了一条命。看来伴君如伴虎，这话一点都不假。可是公孙敖终究还是没躲过命运的轮回。太史元年，因为妻子被疑为巫蛊的疑似病例，他牵扯进了巫蛊之案，被灭了全家。死的第二个人是公孙贺。公孙贺字子书，北地义渠人。公孙贺的祖先是匈奴人，祖父公孙昆爷在汉景帝时为陇西太守，率军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有功，封平曲侯。出身豪门的公孙贺，少年时代没有选择在高校深造，而是选择了参军。后来从军征战，屡立战功，很得汉武帝的赏识。在汉武帝的牵线搭桥之下，魏皇后的姐姐君如嫁给了这位军人为妻。有了这层关系，公孙贺更得到汉武帝的宠信，马上就担任了轻车将军，率军驻扎战略要地马邑。元光二年，西汉出动30万大军，由李广、公孙贺带领，埋伏在马邑，企图诱歼匈奴单于。但因匈奴单于识破汉军的计谋，而没能得逞。从此以后，西汉一改汉初的和亲政策，开始了对匈奴的大规模反击。公孙贺此后戎马孔总，先后参加了河南战役、河西战役、漠北战役，跟随西汉名将卫青横扫匈奴势力。因为战功赫赫，被封为南茂侯。太初二年，对公孙贺来说当真是可喜可贺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汉武帝命他代石庆为丞相，可是面对这样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宝座，公孙贺却百般的推脱，甚至为了让汉武帝收回成命，他跪在地上以头磕地，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臣出生在偏远之地，出身卑微，后又长期在军队中做事，干点普通事儿还绰绰有余，但要我做运筹帷幄之事，我实在没有这个才能，我当不起这个丞相啊。汉武帝虽然被他的忠诚感动得老泪直流，但他乃堂堂一国之君呐，说出来的话已经覆水难收了，于是命令人扶起丞相再说。公孙贺似乎铁了心了，表示如果武帝不收回成命，他就长跪不起。事实证明呢，汉武帝对付后宫那些妃子的一哭二闹三上吊见多了，眼看公孙贺又哭又闹，就差上吊了， 汉武帝根本就不给他这个机会，来了个拂袖而去。再闹下去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公孙贺没辙了，只好含着眼泪接受了相印。出宫以后，他说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汉武帝太贤明了，我任丞相一定会有不称职之处，一旦出现纰漏必遭横祸。原来当时朝中正值多事之秋，帝相因为争权矛盾极为尖锐，石庆之前的三任丞相都以莫须有之罪被处死了。事实证明呢，公孙贺的担忧并不是多余的，灾害马上就降临了。话说公孙贺升为丞相之后，他的儿子公孙敬升继任父亲留下来的职位太仆，就是这个太仆一职葬送了公孙敬升的前程。这个公孙敬升不学无术，骄横奢侈，目无法纪，上任之后他擅自挪用国家军费1900万钱。他本以为这个事儿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天衣无缝，但他忘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他贪污巨额公款的事儿被他人告发了，结果自然得蹲大狱呀。公孙贺为了给儿子立功赎罪，请求皇上让他做捕快，去追捕武帝通缉的黑帮老大杨凌大侠朱世安。汉武帝没有不答应的道理，公孙贺救子心切，不顾艰辛千里追踪，最终把朱世安捕获移送朝廷，抓了黑帮老大，为民除害。汉武帝高兴之下免了他儿子的罪，让他重新做人。事情到了这儿，按理说应该可以结束了，可是让公孙贺万万没想到的，这个朱世安却不是盏省油的灯。他听说公孙贺是要用自己的命来换他儿子的命，就狂笑着说了：丞相就要祸及宗族了，用完终南山的竹子也不够写完我的状词，砍光血骨的树木也不够做智库我的刑具。朱世安的意思是要跟公孙贺玉石俱焚，拼个鱼死网破。于是他在狱中上书告发公孙贺，还有公孙敬升，跟汉武帝的女儿杨氏公主私通，还说他们指使人在长安通往甘泉宫的驰道上埋木偶人，诅咒皇上。汉武帝立刻下诏逮捕公孙贺父子入狱。征和二年正月，长安城中大雪纷飞，寒气袭人，公孙贺父子在饥寒交迫之中死在了大狱。随后他家族的最终结局是满门抄斩。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水晶联动微风起，祥康养生在此时。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特在2018年7月6日、7日、8日举办真情回馈3天活动期间，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一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一瓶，回馈价为1200元；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3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3瓶，加赠醋钵石1块，再加赠讲座精选100集音频经典汇编1台，回馈价为3600元。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您给我们讲了一些关于虚和瘀，有关虚和瘀的问题，这方面内容比较多。 没错， 很多朋友在没有弄明白自己是虚症和瘀症的同时呢，这些症状呢就好了。您能不能呢和我们再讲一讲，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们是怎样好的呢？他们怎么去掉身体的瘀症，又怎么补的身体的虚，才得到最后的康复？这个说的是很清楚，但是呢我们并没有弄清楚弄明白。这个问题呢比较复杂，要是悟是悟不深也悟不透，所以呢想请您在今天的节目中继续给我们点拨这个虚和瘀的这个问题。 好的，像这个问题啊，说它内容啊比较丰富啊。为什么说它丰富呢？因为呢我们高度概括了，概括人得病不平啊，不通啊， 还有不足， 就说呢我们把临床上可以说上100种、上1000种的病归纳6个字，你想想它有多少内容。 是的，就关于这个虚和瘀，就是您用几天的节目可能也是讲不完。对， 这里边啊我们就去例证，怎么弄清哪是患的这些病也好，表现的症状，说哪些是瘀症啊，哪些是虚症啊，这是一个问题。 是的， 里边还有问题了，那我这个病啊是瘀造成的虚啊， 还是虚造成的瘀？有时候是弄不明白的，也弄不清楚的。 为什么呢？这个呢它这个瘀和虚它有一个规律，就是我们怎么样给大家讲的语言又少，大家一听就明了。比如说我们从宏观上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是不是身体啊免疫力啊降低了？再说这个瘀是不是也有那么一个过程啊，感受外边风寒呢，今天着点凉啊，明天受点寒呢， 也 是 日积月累的。 对，所以说这个瘀和虚是截然不能分开的。 瘀可以治虚，虚还可以导致瘀。 所以从老年朋友这个从年龄上我们说啊，他因为是西洋嘛，所以说呢虚和瘀是并进的。你比如说一个年轻人，他这个得病往往都是什么因瘀造成的，他这个特点不一样了，但任何事情不能说绝对的。二一个呢，从时代从社会的大环境来说，他也有啊从这个虚和瘀啊来区分。比如说我们把中国的饮食分了3个阶段。 60几年的时候是有什么吃什么，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呢，就是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吃多少吃多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到后来呢发现吃出来许多疾病， 咱们又上升了一个阶段，就是身体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吃多少。 对， 也就是说你该需要补的时候你就补。 根据三个阶段我们就可以判断，就可以归纳普遍性的问题啊，并不是说过去没有实证，也有，就是一个时代它一个特点。到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啊，这些病叫富贵病，富贵病又成什么呢？ 垃圾病。 这不就瘀吗？哦，大家明白了，这个瘀是吧，从改革开放以后，这只是改革开放的其中的一个，你看明显的一个特点，什么肥胖症、高血脂症、脂肪肝，然后呢粥样动脉斑块、痛风、糖尿病、高血压， 对， 是不是一系列的？ 嗯， 哦，大家就明白了，这什么堵了，堵什么了？积在这个腹部，就是肥胖啊，非常危险呐、啊。腰带长一点寿命就短一些呢，藏在哪儿？就在肚子这儿，排也排不出去，你也没运动，也没消耗掉，就吸收呗。啊，正好在这个、 堆积在这个腹部了。 哎，他就赶紧加工、吸收，把你这个吃的这些高热能、高蛋白、高脂肪，那、哎、有什么他就吸收什么呗。 嗯， 是吧？吸收完了运送到什么？运送到我们血管当中，运送到我们五脏六腑当中，这就瘀吗？有人问了，这个瘀怎么造成的虚呢？啊，有这个问题吧？ 有。 你比如说临床上经常见到的一个什么病啊，心肌缺血。再说一个症状，肾太虚，供应不足本身就造成了缺血，这就是虚症。怎么造成的虚？是瘀啊。这回清楚了吧？ 清楚了。 咱翻过来再举一个例子，虚造成的瘀，在这个年代这个虚症，纯粹的虚症格外的少，但它不意味着没有啊。你比如说生完小孩以后是不是虚啊？ 是的。 好了，在虚的过程当中，不过也没人伺候月子，自己呢还得劳累，男人又不在跟前，没人伺候，怎么办呢？抓凉水呀、啊、这样情况感受了什么？ 感受外界的这个风寒的袭击造成的瘀， 再加上劳累呢、 嗯、 这叫虚 导致的瘀。 最明显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流产，现在这个宣传我就不赞同，是吧？你流产应该很好的休息，结果怎么样？他给大家一个误导，做完流产是无痛的，而且能够马上上班，最后怎么样？很多人因为流产造成了炎症，造成输卵管堵塞，最后造成不孕症，这就是典型的虚 导致的瘀。 不通了吗？虚和这瘀再细化它，那就很多很多了。你比如说这个虚，我们有什么？我们有阳虚， 嗯， 我们有阴虚， 有气虚， 我们有气虚， 有 血，我们有血虚、 嗯、 从五脏来说，要说起来有完吗？ 没完。 再说这个瘀，瘀还分了， 对，不讲有六瘀吗？ 啊，六瘀啊，他们再分属于五脏啊，或者关节，或者器官，你说有多少、 嗯、 哪些病是虚造成的瘀，或者由于劳累啊，或者由于生气啊，或者由于感受风寒呢、啊，哎，他瘀了。那个月子病咱大家知道吧？ 知道。 咱们调养好了有多少年？ 嗯， 有三四十年的，还有呢四五十年的。 对， 是吧？你看他 就是最长的，有一个老太太七十多岁、 嗯， 她说他们孩子五十多岁，就是五十多年的 月子。是不是？那就是虚造成的。过去的人呢，生完小孩不像现在这个条件那么好，没两天半就下来自己愁啊、洗呀、啊、来做呀。所以你看过去很多人子宫脱垂，在过去来说那是最常见的、 嗯、 这个呢就是虚，哎，造成瘀，感受风寒了，就是类风湿这个病、 嗯、 多数都是女性朋友， 而且多数都是在坐月子时落下的病。 还有呢、 嗯、 在月经期啊，在更年期啊，这时候你要格外的注意，它容易呢趁虚而入，这就叫虚造成的瘀。这不就清楚了吗？要一个病一个病的解释，一年也解释不完。 就是针对比较普遍的这些疾病， 哎，我们从宏观上 嗯 不了解哪些病是虚造成瘀。要是我不知道你记得不记得，我曾经讲过人什么时候容易得病， 人在免疫力最低的时候容易得病，就是人在一冷一热一凉一热的时候、 对， 还有在最疲劳的时候， 对， 也就是劳心劳神劳力都过了， 对， 这个时候也容易得病， 对， 还有就是人在刚刚睡醒以后， 哎， 当你免疫力低的时候最容易患病。 所以什么叫免疫力低？说我身体挺好啊，我怎么会免疫力低了？但是你在刚起来的那一会儿，这时候相对的来说免疫力低。 当然这方面的内容还很多，咱们主要是讲虚和瘀。 对， 嗯， 这还有一个人呢，经常啊这个啊情绪低落的时候、悲观的时候， 就是高度紧张的时候、 哎、 就像您刚才说的妇女的三期的时候、 是， 她也是就经期、产后期和更年期，这时候也免疫力特别低。 这就说清楚了，虚造成了瘀，这个瘀有了以后会不会造成了虚呢？ 当然也会了。 对了， 嗯， 那咱也举个例子， 就是您讲的那个心肌缺血， 对吧？是不是？ 是的。 咱们这摘那个大家的临床常见病， 一听就明白的。 哎，因为心肌缺血是不是虚啊？ 是的， 大家都说它虚啊，因为它供应不足了嘛，它肯定是虚啊。但是你要知道，它是瘀造成了虚，这大家就明白了。还要明白什么呢？这瘀和虚互相夹杂，是不是？ 我觉得还有一个病就是比较普遍的，就您常讲的五十肩，您说这个是虚症还是瘀症？ 说得好，就说为什么要把大家啊，就像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说有没有必要？太有必要了。我们在五十岁容易造成啊肩周炎这个病，人们都治这肩周炎，根本的原因从宏观上他了解吗？他就是一个虚造成的瘀，大家就不明白了，他怎么虚造成的瘀？这人过四十天过午， 对， 阳气就不足了，是不是这意思？ 对， 这在这个阶段相对的来说，人处于一个虚的、 这个状态 年龄段， 嗯， 这时候如果你不去注意过度的劳累和受了风寒，这时候你就很容易得五十肩。比如说人气血足的时候，这个气也上来啊，你看年轻的时候，因为他知道累，他不知道累，但是你人一过四十就哟，就一种什么感觉，这四个字儿，力不从心。 是的， 是不是这情况？ 嗯， 这时候就说你的气血相应的来说就不足了啊，就是我们说这五十肩，正是因为他的呢气血不足了，这是一个基础，就是你身体的大环境的基础， 这就是说的它是身体的内因。 这个内因这二字说的恰如其分，内因是虚的，然后再赶上你呢 外界给他提供的这个不良的这个条件， 过力， 出汗，受风， 这个例子揭示了五十肩的内涵，就点出了五十岁他们那个人过四十天过五嘛，是不是瘀造成了虚，我们也说了，实际上我们哪一个病有很多的病，因为你现在啊把这些病嘛，临床这些病啊症啊你都纳入了这个是吧，不平啊是吧，不通啊和不足，所以例证那太多太多了。 是的， 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只能说提示说些常见的例证， 就是说普遍存在的一听就能懂的这些例证， 就知道了，知道什么了？知道瘀和虚之间他们是怎么转化的， 对， 人在什么时候是吧，在虚的时候就给人提示了，提示什么？要注意防病。 是的， 我们呢所要受益的是通过讲这个要得到一些启示，是吧，就是你刚说那个人什么时候得病，我一醒了，哦，这时候相对的免疫力低，人一过40，相应的免疫力低，是吧，人生完小孩，容易免疫力低，人来例假的时候免疫力低，人妇女到了更年期的时候，这时候免疫力低，那时候你就要格外小心，很容易，是吧，如果这时候栅栏门相对的是比较松了， 对， 不严谨了，那这么风邪呢就很容易趁虚而入，这时候只要这些外邪进入你体内，或者 还有内里的了，不是单纯外界的。 内里的有哪方面？ 有啊，你比如说很多人是吧，来了例假和在更年期的时候他生气了。我们说个典型的例子，山西上大同啊有个女士，生完孩子生了什么，生了女孩，婆婆也不高兴，丈夫一看呢，重男轻女啊， 从气上得的。 哎，他得了什么呢，气骨，这一生气生完小孩一口气淤住了，得的气骨。 嗯， 这叫虚之瘀，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过力啊，受风啊，着凉，还有我们内因了，这情志它也会造成病啊。 对， 你比如说咱们说到什么了，什么叫虚症造成实症，你比如说咱举个例子，林黛玉，我经常举这例子，林黛玉老哭，哭伤什么呀， 肺， 造成是不是造成肺 肺虚了， 最后他得的什么病，肺痨啊， 肺痨。 那现在医学他得的什么 病，肺结核， 这个虚症造成了实症。所以这个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都不能太过， 就是说不急和太过都容易导致自身的疾病。 哎，你就知道了、 嗯、 哦，悲伤肺，那么怒伤什么呀， 肝呢， 对，思伤什么呀， 脾， 结合这个失眠，你看一看许多人爱想事儿的人，他不觉得他是个毛病， 他已经形成习惯了。 对了，一个问题纠缠没完，这样人都成不了大器，为什么， 就是您常讲要拿得起放得下， 没错， 嗯， 这问题想了吗，想了， 嗯， 有经验得经验，有教训得教训，然后翻过这一页。这些人呢，哎呀，这个事儿就过不去，不是他跟事儿过不去，他跟谁过不去，他跟自己过不去啊。 就是您常讲的一句话，白天说问题，晚上想问题，日久天长身体会出现问题， 你看， 嗯， 所以说你这句话特别好，这叫情志虚，怎么虚的呢，这回大家就明白了。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水晶联动微风起，祥康养生在此时，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特在2018年7月6日、7日、8日举办真情回馈三天活动期间，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一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一瓶，回馈价为1200元。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三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三瓶，加赠醋钵石一块，再加赠讲座精选百集音频经典汇编一台，回馈价为3600元。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你好，哎，是李老师吗？ 哎，是我啊。 哎，我那个我姓李，46岁。 哦， 那个我是2015年上。 哦， 然后我是哮喘特别厉害。 哎呦， 然后我就喝茶，就10天就挺快的，挺见效了，就不喘了，就说的突然的就不用吃药了，就说的。 哦， 挺幸福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妈主要是那肛裂，她是有别的原因，就说的医院就不会做手术，然后那肛裂挺厉害的，我说我也没有办法的，医生说然后不给做手术怎么办呀，然后我就用的茶跟那个酒就喝，还有抹，还有熏，那个是别的药熏，那个好像是啊， 嗯， 然后就喝1个月， 嗯， 反正挺快的。 我没听清是什么病。 就是肛裂。 哦，肛裂。哦哦， 对， 哦，我知道了。 他的肛裂一般的医院其实能给做，他这个病又有别的病，他根本就不给做。 哦哦， 他所以就只能说那个酒，你知道吗，我是建议是人家说那个酒是还用喝，还用外敷，他挺快的。嗯，快的，1个月就说的。 嘿，这省得受罪了。 对对，我也希望就是那个有的那个有这种类型的病啊，就在这个平台上咨询的也真的挺好的。这个， 哎，就是你有些病啊，我们可以先试试这种方法，对不对？ 对。 如果这种方法实在不行了，我们再可以再选择做手术，因为它这种方法又简单又方便又不受罪。 啊，这是真的挺好的，这个。 哎。 嗯。 这个我挺谢谢这个搭建这个平台，还真的挺好。这个， 哎，你哮喘多长时间？多少年了？ 我都好些年了，我十几岁都有。我就是那个，虽然一开始是轻，它随着年龄吧，它 越来越重。 我今年46，我觉得20多岁那会儿就有，好像。 哦。 随着年龄，它免疫力不就低的吗？ 对。 这哮喘就开始越来越厉害了，就。 哦，那么回事儿。 然后老上医院吃药的，然后就这没办法了，怎么办呀？ 嗯。 我老听收音机，跟人家说的是光听音不实施。然后我说还是去香坊厂那儿吧，就试试吧。 嗯，对， 哎，我一试一吃完，还真挺好的。这个 我跟你讲啊，就是通过 咱们这个自然的方法，这个咳嗽也好，哮喘也好，好了确实不老少的，是吧？你看那太原，哎，太原那个老太太70岁了，60多年的哮喘，坐着睡觉，吸气呢靠氧气吸，你想多受罪，哎，是不是？ 真是。 哎，最后人家那个20多天。 太太真是。 哎，就是啊，有时候啊，别说你们了，有时候不相信，有的人不相信，就是连我听了以后，我都感觉到不可思议，啊，不可信。你想啊， 就是 吧？70岁，你想想，这多少年了？到老时候越来越严重，就是你刚说的，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最后就坐着睡觉，吸气也吸不上来，最后只得靠，离不开。他们家说，我们家的氧气瓶啊，从来都没离开过，离开那个，没法喘气儿，上不来气啊。后来好了，哎呦，高兴的不得了。所以你这个啊，你这个时间还不算太长了，是吧？才20多年，是不是 啊？啊，对，还真是。 哎，做吧，越做越好，挺好。 还真是。 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呢？除了这两， 我就是还有一个，那个我妹妹就是那个36岁，她那个眼睛啊，她就老模糊。 哦。 那个我也不知道是哪儿的原因引起的。 嗯。 然后照片子里那眼睛确实没有问题。 嗯。 我就想咨询一个哪儿的问题，就说的。 这个还真不知道什么问题，咱们通过电话你一说，你妹妹眼睛不好，我知道眼睛哪儿不好，那哪不可能的事儿，对不对？ 对对。 哎，那医院都查了半天都找不出来。但是嘛，我们这些方法不妨试试，好不好？ 啊，对。 比如说， 啊，说一下。 哎，比如说咱们做的那个，是吧？早晨晨起的那个五步操，其中啊，这个按揉迎香穴，通过迎香穴啊，到上迎香，一直到睛明穴这个地方，经常按一按。哎，一天呢按上2-3次，一次呢就按上7-8分钟就可以了，明白吧？或者呢5-6分钟都行。啊，一天做上呢2-3次，这是一个穴位啊。 啊。 二一个呢，做这个阳白穴，啊，阳白穴，哎，在眼眉的正上方，眼眉的正上方，一按那个地方非常的痛，啊，就说明它不通了，是不是啊？哎，不通了。把眼睛的周围有很多的穴位，我们都可以按一按，发现哪个痛就是哪儿不通了。它一旦一通了，这眼睛呢就亮了。你像我们很多60岁的、70岁的，还有80岁的，现在人家原先的眼镜啊都摘了，这是一个啊。还有呢，泡完脚以后，啊，我们可以按摩的脚，啊，你看在脚上的这个太冲穴，啊，到行间穴，我们可以按，啊，为什么呢？它可以啊去火，啊，有的人呢一上火了眼就模糊了，哎，我们把它这肝疏通疏通，是吧？因为呢肝开窍于目，哎，我们可以通过按摩这个肝经啊，也可以解决这眼的问题，这是一个啊。另外有的呢阴虚，是吧？精液不足，一个按摩呢太溪穴，哎，这两个重点啊，一个肝经的太冲行间穴，一个呢肾经的太溪穴。还有呢脚上有眼睛的反射区，就是脚底下2-3指脚底下，那是眼睛的反射区，用那个手啊，手指肚一摁呢，嚯，可痛了，那就对了。我们经常啊，泡完了脚以后，做个呢3-5分钟，这样坚持会越来越好。另外还有一个呢，你还可以喝一点啊枸杞菊花水，这也是明目的，好不好？ 哦。 哎，你看我跟你说了这么多方法。 啊，真是。 还有什么问题吧？ 没事儿的。 没事儿了，好，今天咱们就交流到这儿，好吧？ 啊，成，谢谢你啊。 哎，不客气，不客气。 哎，成。 哎， 好， 就这样啊，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